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啊。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么今天是有这样的一本书啊，《星际穿越》，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谈到《星际穿越》，可能听众朋友并不陌生，这是一部被称作烧脑大片的好莱坞大片。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一定要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三位重磅嘉宾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啊这样的一部，应该是一本烧脑的书了。那么这三位嘉宾朋友呢，分别是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还有北京大学物理学的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副研究员李然，同样也是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的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副研究员王兰，这三位啊嘉宾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朱馆长现在人不在北京，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和朱馆长做一个连线，来听一听啊他作为这本书的序的作者，那么对这样的一本书《星际穿越》的一些感受。朱馆长你好。 刘莎你好，大家好。 今天一共有三个人啊，来跟大家聊这个《星际穿越》。我说的这三个人是三个专业的人士，那刘莎是一非专业人士。那么您作为这本书的序的作者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要沟通呢？ 应该说这个书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推荐的啊。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作者呢，汤姆·索恩，他本身就是拍这个电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于所有的科学部分的一个编剧。那么他本身在这书里呢写的当然是围绕电影拍摄有关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一些事儿吧，一些幕后的事儿。同时呢他还应该说也是一本科普书，因为本身这作者他自己就是一个专业的人，就是理论物理啊、相对论啊等等都是非常牛的，所以他本身围绕这个书里面涉及到，因为这个电影本身是个科幻电影，其实他好些就是不完全是我们现有的物理理论，但是呢它里面的这些内容本身其实很多都是基于这个真正的这个物理学研究然后幻想出来的，所以他还写了好些这个关于科普的内容。然后同时呢就是这本书本身的翻译呢又是国家天文台专门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几位研究人员，今天我刚听名字另外两位也是 李然王兰 的这个，对，他们俩也是翻译的这个译者，然后还有苟利军，然后这几位呢都是在这个领域特别强的这个专业人员，所以他们翻的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觉得原著写得特别好，翻译得也特别好哈，您就变着方的在夸这书。 对对， 是吧， 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翻译得不好的话，即使特别好的书最后也就不成了。所以我当然还是有点厚，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厚，看起来这个也没那么轻松，但是它比较好玩，因为它又有科幻的，那电影本身是个科幻电影嘛，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普书。 刚才我也说到了，您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您说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您指的是这个天体物理学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么半天，您都没提到您这个序，在序里您是怎样说的这样的一本书呢？ 对，有人写序，我其实有点惭愧，因为开始不知道，他们又让我写序，我就想，因为是国家天文台的这些年轻的一线的研究人员那个翻译的嘛，我觉得应该给人写序。后来我出来，我一看那些。其实写推荐语的那些人都基本上都比我厉害多了，都是那些特别专业的人，所以我觉得特别惭愧写这个序，实际上。 您的序的名字叫《星际穿越：不确定性的美妙》，您认为美妙在哪？ 这 一定要说一说。 激动，而且是对对，我里面当然就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跟天文相关的。另外，它不仅是天文的事儿了，实际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未来的星际穿越，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电影里嘛，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件事在我们现在其实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如果你纯按这个物理学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可能连太阳系都离开不了，但是呢它作为科幻它必须得去其他的地方，所以它这里面就设想了一个这个虫洞啊，然后这个然后就过去了等等吧，导致最后包括到黑洞附近黑洞的相关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因为可能大家都看过电影了，那这本书呢确实是我觉得也是要看了电影以后结合电影然后再读这个书，可能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了因为这个时空旅行的事儿，那个所以到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四维空间这个穿越呀等等，这些都是那这个应该是还是请他们几位讲，我觉得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您已经都夸完他们了，您的任务就结束了是吧？那您就把剩下的事都交给他们了是吧？ 没问题，他们因为我上次也见过他们，那个这个书的首发式我见过这几位，我觉得都挺好的。 好，感谢朱馆长对这本书的强烈推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二位专家李然和王兰，两位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女士优先。 嗨，大家好。 大家好。 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啊，首先出声音的女士是王兰，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啊，另外一位呢先生呢是李然，同样也是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啊。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天体物理吧，你们俩学的这专业，为什么这本书你们俩来翻译？其实按道理说啊，不少看过星际穿越的朋友都会觉得这应该是一部我说的是电影啊，这是一部有点跨界的电影，但你们俩都是学天体物理的，为什么你们俩来翻译这样的书呢？先把这第一个问题来解决一下吧。 就是先说什么是天体物理。 嗯， 就所谓天体物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用物理的思路去了解我们看到的这个天文世界。 嗯， 对，我们看到星系，我们看到宇宙，我们看到恒星，我们看到黑洞，那么是一个什么样共同的道理在他们背后支配着所有你看到的这些宇宙现象呢？就是天体物理研究的范畴。 嗯，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概念啊，就是天体物理，这个天体指的是不是除了地球以外的都叫天体呢？ 可以这么说吧， 实际上地球也是一个天体，对不对？ 对。但是好像这天体物理是除了地球以外的研究的范围，好像不是不包含地球，对不对？ 对，就是至少狭义的来说，这个天体物理呢是基本上是大气层以外的事情。 哎，那接着再来说物理啊，通常我们认为物理就是研究这一个东西它多重啊，它能变形到什么样，它能拐几个角。这个天体物理是不是就是说地球以外的这些东西有多重，它怎么转弯，怎么加速，怎么运动，是吧？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说的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就像您说的有多重，这东西呢叫做物性，是不是？ 还有它在运动， 还有就是说它是怎么动的，那么这是规律，那么物性加规律，那么就是那个物理。 好，我再来说一下，他们二位啊虽然都是天体物理学的专业啊，但是他们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李然的研究方向是宇宙学和引力透镜，而这个王兰的研究方向是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这个温暗物质宇宙学模拟，怎么分这么细啊？这天体物理它是一多大的范围呢？这好像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天体物理有点有区别。 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老师经常说这个宇宙啊，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房子，然后呢有很多的窗子，你每个人的能力呢只能顶开一扇小小的窗子，所以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细分的领域，但是他们总的来说都是理解这个房子的事儿。 哎，刚才啊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关于星际穿越这部大片儿，可能有一些朋友呢看过了忘记了，或者有一些朋友呢不太清楚，在这呢刘莎也简单的把星际穿越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说一说啊。其实就是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人类发现这个地球啊不太适合我们居住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找新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但是啊找到这个地球以后发现这个地儿太远了，我们过不去，那么怎么能够过去呢？我们就需要什么虫洞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天体物理的名词，然后找一个近道，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从此就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是这样的吧？ 对， 原则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概括的非常好。 毕竟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本书，那么原则的概括了一下。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它是分几类的内容，一类呢就是真实的天体物理的一些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些就像前面啊朱进朱馆长谈到的是一些科幻的内容。那么其实这还有一部分是人类将来的这个希望，就是探索的方向，其实就这样的三部分的内容。那么这样的三部分的内容，这两位翻译，两位专家，你们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在这本《星际穿越》当中，那么有没有把这三部分的内容都涉及到呢？ 有啊，这个书一个很直接的，就是阅读的方式，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讲的点都分成了，就是科学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知道的、已经知道的，已经研究透了的，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这么回事的。然后还有一个叫有根据的推测 哦， 然后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些物理定律，很有可能或者说有一定可能是正确的。还有最后一部分就是完全就是很天马行空的 我们人类的 猜测了。对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他每一小节都把这三部分都有一个标记给它标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这儿到底是讲的是真实的物理啊，还是猜想啊，还是完全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就是有一部分是为了电影的剧情的需要，所以就想象了一些东西出来。 哎，一定要说一下这一点啊，因为现在这好莱坞这科幻大片儿拍的呀太像真的了，我都怀疑有蚁人现在。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告诉大家哪个是真实的，其实应该说哪个是我们已经在现在的科学的基础上认定它是真实，有可能过两亿年咱又推翻了，但是至少目前咱们认为它是真实的。哪些呢是科幻，就是纯粹的，就是不应该叫瞎编的吧，但是也只能说是瞎编的是吧？ 不是的，是就是说有两类，一类呢是说叫做有根据的猜想，就是说我觉得差不多 是 这么回事儿。 是真的是吗？ 就不并不是真的，大家没有验证它，但是大家觉得差不多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还有一些呢是他所谓的猜想，就是您讲的这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但他其实也并不是天马行空，他是出于就是说物理学家的直觉。那么我实际上还是根据我个人的这种学术的直觉进行的一些猜想。 就是说如果在看完电影以后您还是没看懂那电影，您再看看这书有可能您能更懂一点，我不能保证您全懂，但是应该比您看电影之前能多懂一点。其实我在这儿说这本《星际穿越》的时候，我有一点很惭愧，刚才也跟两位翻译说过了，我说呀，我呢因为要做《星际穿越》这个电影的节目，所以呢我在看电影之前特意找了好多那个网上的这些资料，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觉得我心里面已经攒了那么多名词儿，带这么多的名词儿，我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我发现吧，好像我攒的那名词儿吧，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但是我忘了是怎么回事。我然后看完电影以后，又把这些东西又复习了一遍，结果等到我上节目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那么关于在电影当中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专业名词，有不少的词汇其实是需要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先有一个首先的了解。那么二位认为我们如果想看明白这本书，包括看明白电影《星际穿越》，有哪些名词是必须要懂的呢？就是这本书当中又介绍了哪些知识点给大家呢？ 就是当然我觉得看电影啊，其实你不懂这些也可以，因为你想在全球这么多亿的票房，他其实是希望你就是不要有什么负担去看了以后就能买票的， 不像我这样的是要做节目所以带着这个负担去看电影。 就是说您其实看不明白，就是说我 是正常的， 对，是一个星际旅行的史诗，如果是就是说不知道这些物理的话，但知道物理的当然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哎，这东西不完全是就是瞎猜的，实际上它是有某种就是现实的可能性的。那么里边当然比较重要的这种物理的名词就包括黑洞、虫洞啊，包括这个高维的时空，包括这个就是地外行星，这些呢是这个电影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些知识点。 其实不仅仅是电影当中重要的知识点，也是这本书当中非常着重讲解的一些知识点。而且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啊，除了讲一些电影当中的那些精彩的片段以外，它还实际上告诉大家这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一个有一个天文学的一个科普书，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当做这样的一种概念去看。 对，是 对的，是的。 这个王兰，你光点头，光一个劲儿的说对的和是的，能不能把你的看法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们两个同样都是译者，刚才可能更多的我们听的是李冉的一些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看第一遍电影的时候，我也没太看懂。 太好了， 尤其是电影后面，就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它是偏离科我们现在已知的真实的科学最远的那一部分。 嗯， 然后因为加了太多这个实际上。我们从书中知道是来自于这个导演的想法，所以而且他电影 就是那克里托弗诺兰是吧？ 对， 啊、 实际上很多 他就是恶啃了几个月的天文学的书，他就加了这么多的情节。 对，我觉得这些导演还是很牛的，他这些想法，我觉得反正一开始就像这个作者说的，这个索恩教授也说他都没有想到怎么回事儿，然后还要诺兰给他画个图解释一下，所以这个书里这部分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然后你就把这书看完以后，实际上我第二遍再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基本上这电影我都懂了。 哎，但是应该如果你要是在看电影的话，你应该看的当时是英文版的对吧？看的英文版的书，然后又去看电影，就看了第二遍以后，你终于懂了是吗？ 嗯， 啊、哦。你终于懂了哈，你看两遍才懂是吧？ 还包括我，实际上因为我主要是翻译，负责翻译后面这个讲这个高维时空，然后和这个电影相关的， 哎、就是那个乱套的那个地方对吧？很多人都到那儿以后乱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我当时翻译的时候其实挺费劲儿的，我觉得我想了很久，然后结合他那个图和他的说明，然后首先你得因为你翻译嘛，你得先自己。你觉得你把这部分 弄懂了， 真的弄懂了，然后你才能把它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就是把它再用中文说给大家听。 嗯，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比自己平时看你随便哪一本书看要认真多了。然后也真是，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电影到底真的讲的怎么回事儿。 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王兰她在翻译过程当中的啊一些感受啊，李然，你来说一说你翻译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相同的这个内容？不过刚才咱上节目之前，你跟我说了这个还比较好翻译哈，对于你来说， 我翻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这个黑洞，包括这个时空弯曲，以及这个黑洞为什么在电影里边是这样。 嗯， 所以当时我翻译这个书的一个重大原因呢，就是说看到这个电影里边它非常就是壮观的这个黑洞周围的。这种吸积盘的这种像， 嗯， 啊，你就一下子被震撼了，然后去找到这个书，然后才开始翻的。但翻译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主要这些东西还是我的，就是跟我的专业前半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叫做有根据的科学内容， 嗯， 所以它还是和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科学研究比较相关， 嗯， 所以从翻译上来讲，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哎，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主要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已经跟李冉探讨了一下，他说他翻的。特别多都是就是虫洞，就直译的虫子和洞， 对， 黑洞黑色的洞，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范畴。而王兰他可能翻的那个五维空间，因为有好多那种逻辑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比如说有加上英文的语序和我们中文的语序不太一样，所以你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逻辑会有一些混乱，是不是呢？ 对，我觉得主要是导演脑洞太大，然后有点跟不上他节奏，要仔细研究一下，然后电影里实际上也没有交代的那么清楚。 嗯， 所以挺有意思 的。哎，这本书其实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他对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呢，做了一些重点的这样的，应该叫配图的讲解。不配图真的很难明白。另外呢，还把这个宇宙的起源也做了一下介绍。其实最重要的还有刚才王兰说的，就是有一些电影当中可能就一句话带过的话，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天体物理的内容真的特别多。嗯， 所以我觉得这作者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把这本书写出来，也是可能他为，因为他就是书里讲，就是每当导演跟他说我这个地方想要情节这么发展，然后他就回去想这个到底在科学上有没有可能实现。你说他一晚上又一晚上的那样想，而且他说他是在那种半夜半睡半醒之间，他才能够突然冒出一个灵光一闪，然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儿，然后电影里就体现不出来呀。 真的好多就只有一句话。 对，然后我觉得这净白费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写成书。 但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这个基普索恩他毕竟是一物理学家，天体物理专家嘛，他可能怕这个导演同志把大家都带沟里去，所以重新把大家拽出来，所以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这个可能还好吧， 最重要是让大家分清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真实的。 对， 至少按照他书里写的，他跟导演和编剧达成的还是共识还是比较多，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也很满意导演的表现手法。 嗯， 基本上就是说没有歪曲这个现在的科学，所以他是很高兴的。 不过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李然最有发言权，因为他跟我讲过，他对这本书当中啊印象最深的，或者他最感兴趣的这个章节，就是这个导演啊和这个索恩他们怎么商量一起把这个片儿给编出来哈。 是的，就是就是说为什么这要说这是一个特别符合科学事实的电影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实际上是由基普索恩和他的这个前女友就是共同推动的，就他是一个科学家作为相当于制片人或者是创意人这样一个角色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书的第一章，他就是讲他作为一个就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他如何加入到一个好莱坞的电影的制作中去，然后如何将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的一个科学就是蓝图最终展现成一个大家都非常惊叹的电影。 嗯， 但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这东西非常好是克里斯托夫·诺兰包括他的这个视觉效应团队来做出来的。那么就是说基普索恩在这中间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保证这个里边就是实际上并不是他保证的，就是说他希望这个电影是一个没有就是就是没有为了情节而进行错误的这样的就是这种没有夸张的错误的情节的这么的一个电影。 我发现李然你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你在你讲这段话之前上来就说是基普索恩和他的前女友和谁一起搭档这就不由得让很多朋友想到星际穿越以外的故事了。 李然特别喜欢八卦 咱们回来接着说星际穿越啊。刚才呢谈到了啊，就是这个星际穿越其实还是基于好多科学理论然后去创造的一部啊这科幻大片。但是呢我想很多的名词呢如果大家明白以后可能呢会对这样的一部科幻大片有更多的了解。哎，今天呀、啊、我们把星际穿越这本书啊台前幕后的很多的内容都跟听众朋友们做了相关的介绍，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关于天体物理学一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快要结束了，在这儿呢要感谢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本书的翻译李然和王澜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快要结束了，那么刘莎在这里啊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夏日风里悠然荡起。